进到这个主题，认识自己的时候，那这个还是在我们看大卫的人生啊，大卫居然他一生一件事，住在神的殿中，看主的荣美，在那里祷告，他的人生充满了那一个得胜的喜乐，但是他的人生里面也有跟你跟我一样。在一个低谷当中，但是他又怎么样走出这一个低谷？他在这个低谷当中，怎么样认识、看到自己原来是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来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这个也就是我们最近在学习的嘛。真的圣灵在我们教会做真的是很奇妙的工作。上个星期张老师在讲合神心意的，是不是？我们要来看一下合神心意的。他讲到最后就是大卫，他很真心的在那里认罪悔改，因为他跌倒，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来看大卫人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大卫，或者是他是失败了，但是大卫在失败当中，他认识到自己，他可以谦卑，他可以再一次起来，被神继续使用。所以我们看大卫的人生，今天是最后这个系列最后一次，但是不是结束在这里，不是结束在这里，我们继续温信这个一件事是一辈子的一辈子。很快我们要念到27篇了嘛，是不是这一件事是我们一件事是我们一辈子要持守的。好，下星期是农历新年，就欢迎大家去邀请朋友一起来我们会有很棒的那个菜肴，中午的时候一起来享受神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所以让神的爱就借着我们被传出去。好，下星期赖牧师会来，他会带来他的拿手的梅菜扣肉我已经是吃过好几次，但是是很棒的所以大家一起要来品尝有恩膏的赖牧师也会下星期在我们中间那过了下个星期就每个星期就是我了，你就看到我站在这里。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一个信息的主题里面神让我们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在这个40天连续的连锁的禁食我们穿越在这个禁食当中40天这样禁食，神让我们有一个在生命当中的突破，生活当中的突破，服事当中的突破，让我们更渴慕神，更爱神，要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神做事不是做到这40天就结束了，是不是？所以神要带领我们，神开始的工作神一定会成就的。在2019年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神的工作要成就在你我当中。所以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系列当中，继续的来加油，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我们一起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利路亚！我看到刘刚在笑继续加油。好，那个好，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经文就是诗篇51篇，我们看前面1到12节那个上个星期已经念过，但是我们再来念一下，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有一个人，等一下我要讲，有一个人，他每天起来。每天读4篇51篇，等一下我跟你讲他是谁好，那个来第一节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寂静，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 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上的果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当我们今天再继续看大卫人生的时候，主，你将在大卫身上的这一个拯救的工作也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圣灵啊，求你在这个突破的季节40天连续禁食当中，更大的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真明白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我们自己。主耶稣，你说你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你的样式，同你一起服侍，来跟随你到底。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那个下面呢，开始的时候，那我要来做一个实验啊，实验，我是蛮喜欢动手的啊，那个我现在很喜欢自己也在家里啊，比如油漆一下格拉街道啊，修一下坏掉的抽水马桶，如果坏自己先去喜欢动手，所以我很喜欢动手，所以我今天邀请大家先一起来动手啊。好，我这里呢，大家看到这个上面有两个杯子啊，不要把这里弄湿。那个有两个杯子哦。好，我这里有三个。好，那个一个比较满，一个是不满嘛，一半啊。所以好，我要把这个杯子里面呢，这是一半的啊，这里呢是那个比较满的。这一杯也比较满好了。好，我这里还没掉出来哦，所以好，我要来邀请三位这个不满的给我们那个姊妹好不好哪一位姊妹你觉得我的身体，我不是说你的身体，你长得比较就是没人家那样魁梧的那时候很有力的有没有自愿出来，来拿一杯水，半杯水，这里菜有没有，还小木姊妹好了，来来来，哈哈哈哈，木姊妹，来来拿着这一杯水，拿着这个两杯比较满，比较重一点我要请弟兄好了，好不好或者姊妹勇敢的也可以，来来来，弟兄哪一位？郑弟兄，好不好？我们给他掌声来，郑弟兄，来来来来来，郑弟兄，拿一杯拿一杯，好，来来，还有一杯要水，谁要来试一下的？我去。他今天的手有点那个也可以也可以手越是比较软弱的时候来试验一下拿走拿走拿走，好好，现在大家看到了三位站住站住，好，那个我请你们走一圈走一圈走一圈，要走得快，赶快走一圈走一圈，只要走得快哦，如果你可以可以走得快走得快，快快快快，要走得快，要走得快呀，不要那么慢嘛，对不对你看我们木姊妹走得这么快这个水都没有掉出来，真棒啊，咱会奔奔奔奔的奔的 run run run run run 我们这弟兄很棒嘛，很棒，是不是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还有一秒钟就结束了，还有一秒钟就结束来来来来，放回原处放回原处放回原处那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所以大家在这里有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你发现虽然我们的莫姊妹给她一个掌声那个莫姊妹她比较瘦小但是她一杯水拿的都很稳半杯水拿的很稳都没有溢出来我们的郑大哥才从台湾吃了那个101大楼下面的那一个 牛排回来，哇，结果这个怎么水掉出来了，掉在自己身上，而且刚才我看好像掉在谁的身上，有没有？有啊，掉在地上，掉在人的身上。因为刚才谁三位有没有出来啊？哦，有出来，所以他们自己都承认，当一杯水满满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还没弄到放到最满了，对不对？还留了10%嘛，这样，哎，一走的时候怎么样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大卫的光景，这个就是大卫。你看到没有？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在旷野的生活的，就像那半杯水一样，是不是？啊，他没有什么。啊，600个都是穷人呢，跟着他，哎，饭都吃不饱，搞不好是不是？好，那个，哎，结果那个水跑不出来。但是当大卫成了以色列的国王，哦，国王以后，哦，他也征战得地，而且得了邻国，哦，那个，耶和华神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些地啊，在大卫的国度里面，这些地等于是。都归在他的门下，这些其他的国家，这些土地的国家都来，要来跟他啊，每年来，哎，跟他来友好，是不是？好，但是就在他这样日子慢慢过过啊，真的是蛮不错了哦。中年已过，已经到50岁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年龄啊，是要非常小心。那个50岁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那一杯水。是满的，但是那一杯水是满的时候，就是说他得到很大的赞美啊！他每天在那里看到，哇，这个 report 来了，哦，这个报告来，哦，怎么都是丰功伟业，怎么是那么样的多啊？我们就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1章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一杯水，满满的一杯水。就好像满满的一杯美酒一样端在这个手上，但是你要将这一杯水在行走的时候，尤其你如果脚步要加快的时候，那一个水怎么样就掉出来，你掉在自己的身上，掉在地上，结果正好走过 and 旁边，掉在 and 旁边身上，是不是？过了一年，这里讲到就大卫应该是50岁的时候，列王都出征了，出战，他陪他的将军啊，约押出去，过去都是大卫怎么样率领他的以色列的军队去征战，但是他那个时候在家里怎么样睡觉了，一睡就睡到怎么样，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哦，下去了，对不对？哦，太阳从东边起来，就哎睡到太阳从西边下去，平息的时候，那是已经几点钟了？哇，如果是夏天的话， 我想可能已经是6、7点钟的时候了，至少是傍晚，哦，已经很下午吃晚饭的时候，啊，真的是无聊，没事，在王宫的平顶上面看，结果一看就看到谁，我们就知道，啊，赫人乌利亚的太太，啊，八十八，啊，在那里淋浴啊。哦，也可能是比较夏天的时候，结果我们就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就那一杯水，那一杯水怎么样端不稳了，那一杯水也掉出来了，掉在自己的身上，掉在别人的身上，掉在八十八的身上。所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大卫犯罪，大卫跌倒了，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不只说，哦，犯了这一个奸淫罪，你可以悔改嘛，是不是？可以马上掉头认罪悔改，但是他怎么样？他要当八十八说，我怀中已经有你的孩子了，他怎么样？他要来遮盖这一个罪，企图让八十八的先生啊，好像是他的孩子一样。赫人乌利亚回来，但是他不回自己的家，他要跟其他的战士一样住宿在外面，以至于大卫看这个计谋不成，怎么样？结果起了杀人之心了。他不是犯了奸淫，他做了杀人犯了，将 赫人乌利亚在战场上面被敌人打死。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乌利亚死了以后，他将拔示巴接到宫中，但是我们知道罪怎么样，罪会生出癌子来的，罪绝对会生出癌子来的。拔示巴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耶和华不喜悦，耶和华神怎么样，甚不喜悦，非常非常不喜悦大卫他做的这一件事情，他犯的这个罪。这是大卫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跌倒，就在这一个杯满满的时候他跌倒了，他跌倒了。他跌倒以后是怎么样来面临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失败？那我们知道在大卫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认了罪悔改，一直到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有钱人，这个上次讲过了是吧，有钱人有个家里很多的羊啊，有客人来不杀自己的羔羊，结果那个邻舍那个穷人只养了一头羊羔，就像自己女儿一样，抓来把他杀了招待那个客人。那拿单用这个比喻讲给大卫听的时候，大卫怎么样？大卫非常的气愤啊，那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啊，我要跟耶和华神发誓，这样的人要该死啊，还要赔羊羔四倍啊，赔四个羊。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结果拿单怎么说？对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一个人。他说你就是那一个人啊，你就是夺了人家的妻子啊，人家的羔羊的那一个人啊。大卫才被击打，好像从头打了一棒，他才醒过来向神认罪悔改。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大卫失败了。大卫曾经有风光的人生啊，但是他居然在他中年的时候，50岁的时候，他绊倒了，犯罪得罪了神。曾经有一个画家，他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做了画了很多的画，都是名画，那我现在呢，真的想要画一个世界上最最美的一个人，有很多的美丽的女子嘛，他说我画一个最美的男生好了啊。所以他到处去寻找一个那个模特嘛， model 就是这是最美的一个人，实际上把它画下来啊。有一天他进到一个教堂，在教堂里面前面有唱诗班呢，在那里唱诗，有一个小男生啊，真的是唱的真的是看上去真像天使一样了，非常的帅，非常的美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这个只是我从 internet 抓一个，我看他很帅，他是谁我不管真的很帅，很美啊，他就把他画下来，哇，太棒了，我找到世上最美的一个男子啊。一个油画非常漂亮啊，这个画家呢接下来在那一个星期呢，就在这个城市他去观光啊，在那里看的时候，忽然间的听到有人在喊抓贼呀，抓贼呀，有人在抢东西呀，有人在抢东西，有强盗结果他就在走在这个街道，有围墙的，人家围墙的那个房屋，结果就从围墙那里蹦跳下来一个小男生一个男子汉就掉下来，警察就冲过来把他抓住，这个面具拿掉这个画家吓了一跳，原来那个男生就是我画的最美的男子汉同样一个人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了。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像一个裂开的饼干，你知道裂开的饼干吗？但饼干裂开以后怎么样？没办法再缝合了嘛，一不小心拿起来饼干就掉了，是不是就碎掉了？我们也是啊，就像大卫一样，好像一个最美的男子，但是他居然成为一个奸淫、犯罪、杀人的罪人，同样的美丽、丑恶，在同一个人身上。弟兄姊妹，你是哪一位？我们都有这两个，除非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称义啊，否则我们只是一个肮脏的人啊，就像这个男生一样，好像在人面前我很啊很帅很光明，但是心里那一个不可让人告知的，或者做出来有一些事情，哎，就像这一个啊小男生啊偷窃的仔一样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大卫的故事，大卫的人生，圣经里面没有虚假，没有隐藏，将大卫他的成功、他的失败，完全的、非常透明的、100%的展现给我们，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人，除非神怜悯我们呐、啊，神怜悯我们。当大卫犯罪以后，犯罪是有代价的，犯罪有代价的。先知拿单跟他怎么说？是因为你犯罪，是你藐视耶和华，跟他说你藐视我，你不遵守神的命令话语，是藐视了我。从此以后怎么样？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他家里之后怎么样？就充满了杀，对不对？弟兄杀弟兄呢？弟兄杀弟兄，然后呢？连大卫都要被追杀，是不是？所以那个大卫家中的祸害一直跟着他，而且他的儿子怎么样？跟他的那些小太太呀、在光明太阳之下。形影啊，这些事情都发生，就在暗中所做的，神要在光热光之下来报应大卫啊。大卫醒过来，大卫他得罪了神，但是当大卫认罪悔改，就在这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在拿单跟大卫指出你是一个罪人之后，大卫看到自己的罪行的时候，他做了诗篇51篇，他认罪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神的面前，而且这个罪所生出的儿子怎么样？耶和华说必死啊！你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嘛？罪的工价是死啊！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原本的人那个生命就是死的生命，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凡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他名下，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他自己，他认识他自己了，他看到他自己的一个丑恶的那一面，就像那个小男生啊，那个抢劫的那一面啊。这在诗篇51篇，我今天不多花时间，但是我们很快再来看一下，他认识到自己，他需要神的怜悯、所以他就呼求要神的怜悯啊，丰盛的怜悯啊，英文是 multitude of mercies 来涂抹他的罪啊。他认识到他是一个肮脏的，他里面充满了罪，他需要神的拯救，他原本就是在罪孽当中生出来的，因为亚当的罪一直持续下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大卫当他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以后，他认识到自己原本是这样一个丑恶的罪人，但是神今天给我们机会，我们不需要像大卫一样犯了这样的罪才认识到自己原本是这样一个可恶的，原来 生出来的时候，亚当的罪性就在我们里面，但是耶稣基督可以来拯救我们。所以大卫就呼求神的拯救啊，呼求神的拯救，他在那里求神的那一个诚实，神的智慧能够进到他里面啊，以秘书就进到他的阴暗面里面，里面啊，有神的牛膝条，你知道啊，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逾越节的时候，晚上杀那个羔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啊，叫牛膝草涂在大卫的身上，让他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让他得到洁净，他请求神的赦免啊。当他神赦免的时候，他心里才能够再一次得到喜乐，否则他活在一个罪恶当中，而且他被这个罪压得抬不起头啊。好，另外的诗篇里面讲到他几乎要死啊，因为他犯罪，犯罪绝对会带出那一个不只是我们灵性的这一个低谷，而且身体上面的一个极大的软弱会在我们的身上。大卫就是经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呼求神，神涂抹他，求神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他没有说，神啊，我这个心是不是是旧的不好，只是把这个旧的心只是来修补一下。他在这里怎么说？他说造清洁的心，原来英文意思，原来的意思说 create， 就是说他的心要被神重新建造，重新 create， 神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心，以至于他里面有一个正直能力，以至于他可以从此活在圣洁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最近那在40天的禁食祷告当中，我们就是在向神呼求说，我原来里面的那一个人啊，神的灵，圣灵光照我的时候，原来是那样的肮脏不可爱，求神完全的涂抹，求让我完全的倒空，让我认识到我原来是一无所有的，我需要神来重新建造我。这个就是大卫，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禁食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怎么样 renew recreated， 被神重新建造起来。他呼求神不要离开他，不要离开他，他不要舍去那得救的救恩的快乐。当犯罪以后绝对没有快乐了啊！当犯罪以后啊，不知道大卫，我是当初没看到他啊。如果是我的话，犯罪以后可能我不敢来聚会了啊，我不敢啊跟弟兄姊妹见面了啊，我不敢祷告了，我不敢翻开圣经了啊，我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在跟我讲的，怎么是这么一回事呢？但是大卫当拿单灯头一棒打到他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以后，他没有说逃跑了，你这个先知是不是在乱讲了，我赶快逃跑，他没有，他回头奔向神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他知道最软弱的时候，最犯罪的时候，他有一位神，那一个慈爱的神，有怜悯的神，有 multitude of mercy， 就是有充满怜悯的，太大的怜悯，只要你回头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神就赦免，继续扶持啊，继续扶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大卫合神心意，并不他是一个，不是说他是一个完人，但是他在不完美当中，在软弱，在跌倒，在失败当中，他可以起来，他抓住神，他知道只要回头，神就赦免，神就再一次兴起他。所以这个是大卫在那个应该是在主后了，主后三百多年了啊，主后三百多年了，离现在1700年之前了 啊，有一位叫奥古斯丁，大家听见过没有啊？除了你说奥古斯丁觉得没有礼貌，怎么叫他奥古斯丁？要叫什么？圣奥古斯丁，他是 saint， 就是一个圣人。奥古斯丁啊，哦，他有一个名言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名言啊。 他一个名言，这个是中文是我自己翻的啊。那个他的名言说啊，当你悔改，就是当你悔改的时候，他说神必赦免啊。他说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必赦免。但是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哎，很深奥哦。他说，但是呢，啊，这是我中文的翻译，但是神不为你的拖延背书哦。他不为你的拖延背书，因为原来意思就是神没有允许说，他这个讲得很强烈了。我这个是比较中文的，比较柔和一点。他原来意思说，神没有保证你的拖延，保证你还有明天呢。他说你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大卫经过那么多个月，他的身体也得了疾病啊。如果神那个时候，如果他的生命结束，他就死在他的罪恶当中，他没有悔改，是神怜悯了他。但是神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不愿意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神没有保证我们有明天的。我们的拖延神不会背书的，这是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所讲，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奥古斯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奥古斯丁的故事啊。他从小出生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他父亲也殷勤工作，他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贤的人，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名字叫 Monica，我们中间有一个 Monica， 她现在在北京啊。Monica， 她母亲叫 Monica， 每次提到 Monica 的意思， Monica 的意思就是一个敬虔母亲的意思，就是说她为她的儿女每天祷告。 Monica 她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当奥古斯丁生出来以后，她每天怎么样，早晚两次到教堂，到神的圣所为这个儿子来祷告，求神得到奥古斯丁。但是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他父亲非常的迫许，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不是，好念书啊，好念书，我就好好工作嘛，供应你念书，供应你念书。那个今天早晨我看到我在，我们国内的家族群里面，他们在放，中国，他说，德国的车子什么，德国的车子最棒，瑞士的房子，也最棒，然后，日本的，他说日本的太太最棒，然后说中国的爹娘怎么样啊？最棒，最惨，哈哈哈，就好像我这个开玩笑，就是，他的父亲拼命的工作培养，这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是他七岁的时候就，念那个，念什么哲学什么都念，很年轻的时候都念完，然后他就进到米兰那个大学，意大利米兰大学做那个修士学的教授，他辩论的，他讲话出来，哇，这个都是像诗歌一样的，那个，演说啊，辩论他都是，第一名的，修士学的，所以那个修士学又年轻，又帅，站在那个，那个 classroom 啊。哦，教室里面讲的话，哦，下面的女生都呼啊，这个教授很棒啊。而且奥古斯丁他心里面那一个情欲啊，就抓住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放荡，跟这个女生，跟那个女生，没有结婚都住在一起。但是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他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肮脏的里面，他好痛苦，他又不能自拔，他很痛苦，他就躺在花园里面，就像大卫一样。等一下我们看到他在花园里面躺在地上不起来，在那里哭泣说，上帝啊，我妈妈的神啊，我真的是活得太痛苦了，在现在这样一个 罪恶当中，要拯救，求神拯救。结果，远远的就有人家在花园里面，小孩子在那里唱歌，当时有个儿歌就唱啊，起来起来起来，躲一下，拿起来躲一下，拿起来什么躲一下，他想想啊，原来要赶快来躲一下圣经，所以他圣经一翻开来就翻到罗马书13章13节， 就像你不要什么荒宴啊，对不对？你不要好色啊，淫荡啊，啊，那个接下来你要好好过日子啊，好好过日子。大家就好像当头一棒一样打在他的头上了。他起来以后，结果他的人生开始改变。这其中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件事情发生，因为他在小时候的时候，他就生病嘛，差不多要死，他妈妈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结果他活过来。结果他这一次又去罗马，去那里要去教书，就去了罗马以后又生病了，又起不来了。结果他就想起来了，他就想起来了他妈妈的祷告啊，他自己向神开始祷告，呼求神的怜悯啊，神就医治他，让他再一次健康起来。后来他就辞去那个修士学的那个教书的这个教授的那个职位，专心去侍奉神啊。所以他人生完全改变，他就将诗篇五十一篇，因为大卫的故事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就放在他的床头，每天起来睡觉前朗读诗篇五十一篇，不管是大的罪小的罪，他都带到神的面前。神没有跟他说，哦，你这个罪是小罪 OK， 没有，他每天反省他自己。有一次他走在罗马的街头，他走在罗马的街头啊，罗马街头你知道都窄窄的，明明去过罗马，旧罗马没有嘛，我也想去啊。有一次啊，都是窄窄，然后他走在罗马的街头，哎，结果呢迎面就过来一个漂亮的啊女生啊，很漂亮，就女生就看到哦，奥古斯丁就很幸福啊，啊 ，Professor 奥古斯丁 ，Professor 奥古斯丁，你还认识我吗？啊，不是，因为啊这个女生啊原来跟他有关系过，他就说啊啊是是是。那个女生说，哎，你是奥古斯丁吗？是不是好久不见？奥古斯丁说，是，我是奥古斯丁，但是我又不是奥古斯丁。他在讲什么？我是奥古斯丁，就是那一个拿着那个强盗的那个袋子抢钱的那一个男生啊，我是奥古斯丁的，但是我又不是奥古斯丁，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成为神的儿子，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大卫一样，神给他要造，他造了一个新的心，有真正的灵在他里面，他是一个新的奥古斯丁。不，我是奥古斯丁，但不，我又不是奥古斯丁。你要不要自己讲一下？我是周涛，我又不是周涛，你讲一下。你自己的名字，不要放我的名字了。是，是不是？旧造的人已经过去，我们今天是新造的。所以大卫他看到那个孩子啊，罪所生出来，孩子真的是无辜啊啊！那罪所生出的要被洁净，要被除去，这个孩子面临这样死亡，大卫在那里为这个孩子恳求神啊，救他一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怎么样？我们看到大卫而且进食，他进食怎么样？他进到内舍，昼夜躺在地上啊。那个内舍是中文加进去，他就是 went in， 他 went in into。进到哪里去呢？他进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悔改哭求啊。神好像放电影让他再看到他自己，他真正认识到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进食祷告求突破，就是进到这一个内室。你知道内室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说啊，那个耶稣说怎么样？祷告要怎么样？祷告要进到什么内室，跟你的天上的父怎么样去祷告？那个内室啊，大家想到就是说我啊，把我自己关在 closet 里面，我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给人家听到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以色列犹太人，他就知道内室就是他家里面一个极隐秘的地方，就是放什么？放宝藏的 你家里面有没有金子银子要注意哦，有没有金子的首饰，那个就是他们专门放这个值钱的那个地方，哎，那个要非常隐秘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进到这个内室，就好像你珍惜这一个宝贝，这一个金子银子一样。当你进到你内室，你要去看你金子银子的时候怎么样，哇，数点一下，姚大哥有没有这样经历，数点一下，哇 I have $2 million， 哇，哈利路亚，就好像那个那一个喜乐一样。但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喜乐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进士祷告的时候就是进到这一个内室里面，就要大卫进到内室，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就要进到自身所要面对神，让神的荣光照在大卫，就是我们进士祷告进到内室，神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就像镜子一样。大卫躺在地上，他发现他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人。好，所以进士祷告加速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原来里面的贫穷，那个软弱，我们是一无所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就像大卫一样死路一条。所以大卫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在他中年的时候啊，50岁的时候，在他人生好像他的地位各样的，他的事业他的产业到了顶峰的时候，你越是站得高，你跌下来的话跌得越惨，跌得越惨。所以我们在祷告神像上面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为你自己祷告，为你家庭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在祷告啊？对，为教会祷告，为你的牧者祷告啊！啊，你不要看这个牧者啊，今天站在这里哦，样子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就像大卫一样，或者他的啊、哦、这个 ministry 的事工哦也大了哦，好像能看到他哦，真的是很尊崇他的样子，就像大卫一样，很容易就在高处跌下来。但是有一个可以托住他的，教会的祷告，神的爱，神的能力来托住在上面的。好，所以大卫当他真正经过这样的经历、哦、认识他自己以后，他学到了他原来是一无所有啊，他拥有这些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地位名誉，结果他里面是一无所有，他需要最需要的就是神的一个充满了、啊、但是罪带下的后果，亚沙龙他的儿子怎么样要起来篡权啊，结果他面临被杀害罪杀的，再一次第二次被罪杀，第一次被扫罗，现在被自己的亲生的儿子罪杀，结果他要离开精神，离开耶路撒冷啊，逃过约旦河啊。但是祭司啊，他手下的祭那个好像政府部门管宗教的，管政府那些、啊、还有一些官员、啊、那个都拥护他。那祭司撒都怎么样跟抬月柜的那位人，当大卫逃的时候，我们就抬着那个月柜来了，大卫不要害怕，你看我们把月柜抬过来、哦、一起逃走，绝对得到保护，因为月柜代表神的存在嘛，是不是？但是大卫怎么说？把月柜送回到耶路撒冷，月柜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月柜不是说你要搬出来就搬出来，你没有询问过神啊，那是像以利一样，他的两个儿子啊，撒母耳记上哦，面对腓力斯人把月柜抬出来怎么样去征战，结果月柜就被掳了，结果他们也被杀了。他在这里说，倘若耶和华神不喜悦你，我他说不喜悦我这个，我情愿让神的旨意就成就在他的身上。大卫学到了一个功课、啊、学到了他不在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他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啊。没有人说哈，这个东西可以保护我的哦，我不要，但是他以尊神为大，让神的旨意 成全，不再是他自己生命的安全，不再他能不能继续做以色列国王这一件事情了。他叫神的荣耀、神的地位超过他自己所有一切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认识自己以后，大卫第一个所接触的一个属灵的果子。他在难处、在追杀当中，他明白了，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了。如果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当然要这个约柜跟他一起走啊。但是他知道，以色列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当时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约柜要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结果 发现发生哪一件事情啊？有一个便雅悯啊，你知道扫罗是 哪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吗？便雅悯支派，然后一个叫示每的那个人出来，结果碰到大卫正好逃难，他在那里怎么样骂大卫啊？一只流包扫罗血的人，大卫没有杀扫罗嘛？大卫有两位次机会都放过扫罗，是不是？他在那里指责大卫啊！你杀扫罗家，你篡权呐！但是怎么样？他的手下怎么样？非常的气愤呐、说这一条狗拿来把他杀了算了，对不对？你竟然来辱骂我们的国王大卫王啊！结果大卫怎么说？大卫怎么说？我亲生的儿子都要追杀我，这个便雅悯他辱骂我，就是耶和华吩咐他要做，或者耶和华看见我遭难了，被这个人这样来讥骂，求神可以施恩给我。所以当大卫在逼迫当中，在一个反对的这样一个势力当中，他不再视这些逼迫、这些难处为咒诅，他视这些逼迫为什么？为祝福。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大卫他的心完全改变，因为神给他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他对事情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你有没有面临很多的难处？我们都有嘛，是不是？大大小小啊，公司里面，甚至家庭里面，是啊，我另一半都有可能，对不对？不是我的那一半，我这个我不是我了啊，就是说可能讲啊，另一半或者从孩子来了，父母来了，不过在同事中间、朋友的有时候莫名其妙在教会里面服侍，怎么被牧师骂一顿呢？对不对？但是大卫他的价值观已经完全的改变，他不再是这一些抵挡的是这些逼迫、指责为被人的一个咒诅，而成为神的祝福。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大卫他所注视的神自己，他要抓住神。我们也是一样，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经过这个难处，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得到人生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一个祝福，是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身体上面的软弱，身体上面的软弱也是一样。我都跟大家讲过，我这个右眼 我现在只能看近的，我这个弄起来后面是看不清楚的，不知道什么。但我左眼是看远的清楚，看近的不清楚。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嘛，不 balance 的。但是呢，我就看这一个为神给我的祝福了。现在原来你看我这个年龄应该戴怎么样，到老花眼，但是我不需要戴老花眼的，是不是？在开车的时候我更要来求神的帮助跟保护啊，我的心更放在神的身上啊，是不是？保罗也是有啊，他说眼睛里面有一根刺啊，不是我是保罗，保罗他眼睛里面有一根刺啊，神没有把他拿走，但是在软弱当中怎么样，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在大卫逃难的当中，神的恩典够他的用。所以大卫怎么样，又跟随他那些军兵逃到逃过约旦河到那个东边，结果大卫就怎么样吩咐，我们现在有三队的军兵的人马你负责这个，你负责又要负责这个。然后他跟这些人怎么说我要恢复跟过去一样带领 军队一起出去征战啊。结果军兵啊，哎，什么叫军兵？有没有穿过军的、啊？这些人，真弟兄啊，穿过军兵呢、啊？这是一个 soldier 嘛，这是一个 soldier 对不对？你又不是班长、哎、排长，你更不是营长，我是军长，对不对？哎、你跟我说话，我还要听吗？但是军兵怎么说？哎，大卫王，你不愿意不要出战，敌人最在意就是要把你杀掉。大卫怎么说？他说：“好，那就照你们说的好。”如果是原来的大卫啊，血气方刚的大卫啊，还没有受到过挫折的，还没有跌倒过，还没有被神整理过的大卫，怎么样？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来吩咐我吗？是不是？但是他放下自己的意思了，他愿意谦卑，放下自己的意思，然后他站在城门祝福这些兵丁。出去征战，弟兄姊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大卫了。然后，当亚沙龙他的儿子被杀以后，他心里也是非常难过嘛，是不是？非常难过啊、哦。那他回去的路程，啊、哦，以色列重新拥戴大卫为以色列的王，结果怎么样？前面那一个骂他的便雅悯支派的四美，来到大卫的面前。我是该死的、啊、我原来骂你啊，对不对？他在那里求怎么样？求生存啊啊！但是大卫吩咐那一些手下的说：“哎，不要把示美给杀掉，原谅他，你不必死啊。大卫可以赦免他的仇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卫认识了自己，大卫成为倒空的人。成为一无所有的人，他不再将过去的苦毒放在心里面，不再视过去的仇敌为他的仇敌，他可以赦免，他可以赦免，他的心已经得到扩展。我们说，我们在这个40天禁食祷告，我们在这个突破的季节，我们是要进到哪里啊？进到辽阔之地。那一个辽阔之地先从哪里开始？那一个辽阔之地先从我们的心开始。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打开，如果我们的心不愿意让圣灵做这样一个扩展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很难说我一无所有，我们很难在神面前说我原来是一个罪人，我很难悔改，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说，虽然我不行，但是求神来帮助我。虽然在过去的服事生活家庭当中，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有很多伤害我的人，但是神，因为我像大卫一样有一个新的心，是一个扩展的心，已经不允许这些的污点，不允许那一些苦毒再在我的心里面生根发芽，把它完全的除去。如果不除去的话，有一个故事，你不知道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88后来成为大卫的妻子嘛、啊、后来神也祝福他们认罪悔改，生出所罗门，所罗门就是神所爱的意思，所罗门、啊、你知道88的祖父是谁啊？这个名字是很难读了啊。他的祖父叫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曾经是大卫的，就是参谋，就是智囊团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帮他出主意的，打仗啊，行政管理啊，各样。但是当亚沙龙背叛大卫之后，88的他的祖父，他的爷爷了，亚西多福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放弃大卫，他去跟随亚沙龙。当大卫就像那一杯水端不稳洒出来， 撒在八十八的身上。那一件事件在亚西米夫的身上造成怎么样的一个伤害？八十八是他可爱，他所爱的孙女遭到大卫王的这样一个虐待，等于强奸嘛，他心里面有一个苦毒。虽然大卫已经认罪悔改，八十八也成为他亲爱的妻子，但是八十八的祖父的心里那一个苦毒一直在那里。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明显的写，但是在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当亚沙龙起来的时候，八十八的祖父做了一个选择，我要报复。有人起来既然抵挡大卫王，我跟他一起来抵挡他，来追杀他。这个就是不原谅不赦免在心里会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弟兄姊妹，这四十天的禁食祷告，神给基督徒丰收教会这样一个恩典，禁食本身就是恩典，让我们在这个穿越当中，神要让我们来更多的认清我们自己。请梅丽亚上来，先上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不足，我们的卑微，来一起学习做谦卑的功课。我们不需要像大卫一样跌倒，一个大的跌倒，跌得头破血流，说我要来学习。我们今天就可以，今天就可以，今天就可以来认识我们自己，在认识我们自己的当中，更多的学习谦卑，在学习谦卑当中，更多的看见我们的不足，以至于我们就敞开了我们自己，就是在一个辽阔之地，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我们有谦卑与骄傲的对照表的33条，过去没有印出来过，但是这个今天我们又把它印出来，在周报里面。这33条，这是决谢的33条。当我们在禁食祷告当中，神制作了我们的心，就像大卫所说的，神的智慧，神的恩典进到我的隐秘处，进到我的阴的里面的深处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里面的人是一个活过来更新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有改变的，所以我们是有行动的。所以这33条的谦卑，就是让我们自己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真正的活出这一个禁食祷告突破的季节所要带下的一个谦卑的生活。这只是非常局限的一部分。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每天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每天是不是在为我们自己祷告？在过去2个星期，我已经在这个上面用我非常局限的语言，在把每一条作为一个祷告项。如果你注意的话，在过去2个星期，我们已经从第一点已经祷告到第14点，所以每个星期 七点，就是一天一个星期7天嘛，你可以拿一条这个上面第一点第二点拿一条出来为自己祷告。祷告范本只是一个范本嘛，就是把它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那这个星期呢，那当然就是接下去，那就是第15到21，有7点，你祷告成讲范本翻开来，你就会注意到，你去对照一下，去祷告，去祷告。所以 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来光照我。比如在这里第十七条啊，就是星期二十七条，他这里说，一个骄傲的人是与他人保持距离，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他却冒险与他人结交，甘愿对他人付出深厚情感的危险呢？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原来是危险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当中，我们说基督的丰盛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谦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祷告说，主啊，你曾经完全不在乎你自己，你曾经道成肉身，卑微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可以来学习你柔和谦卑的样子。你把我放在基督徒丰收教会，让我可以融入在这一个大家庭当中，是因为先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他愿意付出，他先来跟我打招呼，来接待我，他还没有在很认识我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原来那个脾气是那样的倔，原来我看人的眼光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没有一个防备的心，他来接待我，他来照顾我，他为我祷告，他来关怀我，当我在难处的时候，他可以伸出一个手来扶持我，让耶稣基督的爱实际的从这一个大家庭的家人当中我得到了体会，以至于我活在我融入到这一个大家庭里面，享受神的爱，享受弟兄姊妹的爱。今天主啊，我愿意有一个谦卑，我愿意将领受到的神你给我的祝福可以传递到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新的朋友，我不了解他，我也不知道他的脾气怎么样，会不会他欢迎我，我去跟他握手，我去跟他打招呼，我甚至打个电话或者跟他有来往，邀请他到我们小组来，我愿意做这一个冒险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一个柔和谦卑已经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今天已经有一个扩展的心，在这个扩展的地方让神来使用，就这样非常实际的，你去祷告的时候，神会将我们旁边家人的需要让你看到，当你去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会在他的身上，你就更多的要来关怀他，你看到他生命的成长，你看到他难处的解决，你的心里也充满了喜乐，神就得到了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虽然四十天我们进食祷告，请敬拜他上好像还剩下十三天，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神开始的他要成就，神要成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活出谦卑的时候突破，弟兄姊妹丰收家人，突破先从我们的谦卑开始，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结束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就像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我是赤裸裸的躺在神的面前，我是一无所有的，就像禁食祷告一样，我是一无所有，我是软弱的，但是神你的刚强，你的爱会来充满我的，虽然好像 活出这个谦卑是难的，但是主，我愿意来跟随你，与你一起同福恶的时候，你的恶是轻省的，因为你教导我要学习你的样式，就是要如何谦卑。你没有跟我说要像你一样有能力的，好像站得很稳的，但是耶稣，你跟我说先学习你的柔和谦卑，我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突破季节首先的突破，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来，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我们再来一次，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是的，主，我们单单的相信，主，我们单单的敬畏你，主，我们单单的跟随你。圣灵啊，求你在这个突破的季节，在接下来还有13天这样一个宝贝的禁食连锁祷告当中，主啊，求你更多的来开启我们，主啊，来更新我们，主啊，就像大卫所祷告的，来造一个新的心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让神的灵来更新我们，来扶持我们，让我们里面那一个灵的门，那一个内在的人接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起来。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已经像一个飞驰的列车已经进到这辽阔之地的时候，神啊，求你先来扩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辽阔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学习谦卑的时候，这一个季节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完全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突破 从谦卑开始，我们生命的属灵的果子先从谦卑开始。让我们要领受神恩典恩宠的时候，就是从谦卑开始。谦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开了一条道路，就像大卫一样，他躺在地上，他认识到自己，他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他为神开了一条道路，以至于神的恩宠再一次临到大卫，他成为一个完全谦卑的人，以至于他可以求神的国，以至于让神的旨意可以得到成全。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基督的丰收教会往前走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旨意，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做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同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基督徒丰收家人，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一起见到主的面，一起传家神羔羊的婚宴。神，求你来预备我们，让我们每天来接近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